举杯赞歌唱，哦哈呼咿呀咿啊咿哎哦，高举杯赞歌唱，哦哈呼咿呀咿啊咿哎哦。彩旗迎飘扬，举杯赞歌唱，我心如魔掌，一挥天地亮，红日映朝阳，金丝吐芬芳，绚丽如光芒，写在我的脸上。哦，高举杯赞歌唱，哦哈呼咿呀咿啊咿哎哦，高举杯赞歌唱，哦哈呼咿呀咿啊咿哎哦，高举杯赞。翅膀站在我的背上，哦，高